界只有我们，没有谁。希望可以拥你入睡的喜悦，天知道这是仅有的安慰。常常厮守的缠绵，以为是纷飞的错觉，害怕清醒的泪水抹去所有你的画面。我知道这是二分之一的机会，你说爱他比我还要更多一些，我仍然愿意不顾一切，只因我真的不要这样分别。我知道这是二分之一的机会，感情不是真心就可以换的回，真的害怕伤悲，爱你的心，求你真的了解。机会，此次等你的心。